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坊与泾阳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6月26日，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6月21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李庆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政府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陪同。座谈会上，市长陈宇听取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汇报，他对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整体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陈宇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以后，要进一步讲政治、讲团结，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文明执法，为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6月21日，涿州市召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主要措施落实情况汇报会，就相关工作向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第4环境监察专员办进行汇报说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汇报会。座谈会上，市环保局就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主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汇报。王志前指出，要把具体任务细化，按照要求扎实推进，确保按要求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工作。6月20日，涿州市召开农村社区建设暨城乡社区协商试点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保定市民政局农村社区建设暨城乡社区协商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本市相关工作。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会上，白尺干、高官庄、东城方三个镇分别就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农村互助幸福院、村级民主协商工作及农村社区建设做典型发言。与会人员还观看了4个庄村专题片。近日，河北省召开实施质量强省和标准化战略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全省要以质量提升和标准引领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社会质量型创新发展。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视线在你身边。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快乐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人心在飞转，谁能让你我停留？当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毛阿敏的一首歌曲《诺言》，也是她为电视剧《我爱我家》所演唱的片尾曲。那说到《我爱我家》，我想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一份或者说是一抹这个温暖的色彩吧。就是当年可能会一家子坐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着电视机里的那一家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各种也许是很可爱的，也可能是这个很搞笑，但是也有可能是很感动的各种的事情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哎，有些事情在生活当中和自己也会很相像，生活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致性，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差异性啊。好了，我们再来听到黄子韬的一首歌曲《揭穿》。 我原谅你的过错，即使你已经沉默，可我能感受得到，你爱我却控制不了。我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出现，任何你爱的人都会受到伤害，但是我却依然不会退缩，不顾一切阻碍的去爱你，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而我没有让你知道，虽然我们时间不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的痛，是我不想去揭穿它而已。我原谅你的过错，其实你已经沉默，可我能感受得到。爱我却控制不了，因为我对你来说是最美好的出现，任何你爱的人都会受到伤害，但是我却依然不会退缩，不顾一切阻碍的去爱你，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知道，虽然我们时间不多，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的痛，是我不想去揭穿它而已。手机里的照片，脑海不停地出现，是另一个笑脸，仿佛就在我面前。渐渐消失了他，越来越弱的步伐，这份爱还会咋办？刚才也回不来了。不顾一切阻碍的去爱你，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而我没有让你知道。虽然我们时间不多，剩下的日子我会珍惜，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其实我都懂，是我不想去揭穿它。 这是黄子韬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啊，叫做《揭穿》。应该说这是一首我会觉得还蛮清新的，就是与众不同的情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由钢琴伴唱的这种很简单的这样的歌曲。 而在演绎的时候呢，好像会给带来一种就是一唱一和的这样的一种立体的声响，所以有人说好像是每个音符都透露着淡淡的忧伤一样。所以这首歌曲呢有一些返璞归真的感觉，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技术上的说是那种技巧的追求，也没有说要有很多的什么所谓全新的元素，它只是一段倾诉，一段独白，用音乐来告诉你一段内心的故事。许美静，你抽的烟，这是她在1999年 Beginning to Listen 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天黑前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着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改变世界，改变起源，改变语言，以为就能时过境迁， 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说得动听爱情的声话，

亲，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玉柳花间相对的缘分。心两意，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一空将独怀恨。朝此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将独怀恨。饮一空将独怀恨。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许冠杰，哇哦，早在1974年《鬼马双星》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双星情歌》啊。那其实这首歌曲是许冠杰为就是他和哥哥，他的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的这个电影《鬼马双星》所写的一首歌曲啊。那表现的当然也是就是恋爱的那种甜蜜，还有离别的忧伤了，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好了，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啊，但是版本却是全新的，来自李宇春《情书》。 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麻木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不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带着

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啊，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9号是北京友谊医院建院65周年的日子，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医改新举措。目前，北京友谊医院共有480多种临床检验项目，门诊部会同检验部门和临床科室进行了充分论证。根据检验项目的特点，筛选出146项检验项目开展全心段抽血。这些检查抽血不用空腹，在每天下午4点之前都可以随时化验。146项检验包括血常规、乙肝5项、感染8项、内分泌5项、病毒7项、癌胚抗原、幽门螺旋杆菌抗体测定、贫血系列、热研所项目等。科技日报消息，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统一强制性环保标准，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制标准正式公布了。即从今年9月1号起，京津冀3带将统一实施建筑类涂料环保标准，限制油漆和胶粘剂等 VOCs 的使用。据介绍，此次标准属强制性的，未来在京津冀地区生产销售的建筑类涂料和胶粘剂，不仅 VOCs 含量要满足标准要求，包装标志也要满足标准要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抖抖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只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抖抖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李荣浩2013年模特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李白》。这首歌曲呢，其实每每听起来就会不由自主的嘴角会有一点点这个淡淡的微笑啊，因为你会觉得它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自嘲的意味去表达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似很亲切，但实际上其实会有一点点疏离的这样的一种普遍现象。然后也会希望说大家在听到歌曲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率性的，能够更加的温暖的去生活吧。好了，节目最后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唐娜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她在1998年《别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落花流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远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份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飘向远海，人海茫茫。